那些爱和曾经。音乐不止音符， 更美在 让往事动容。经典969和你一起听见每一份感动。 969听资讯。 北京警方公布，内地居民在北京办理出入境证件时呢，可使用微信的扫码支付，10秒钟即可完成出入境证件费用的缴纳。最近，北京首批以中国红为外观主题的18米纯电动公交车投入一路公交线运营，并首次在全市公交车系统配备了 PM2.5 自动过滤净化系统。近日，中国地震局党组书记、局长郑国光表示，将加快构建开放合作、充满活力的国家地震科技创新体系，争取到2030年使我国步入地震科技强国之列。一组用积木拼搭出来的圆明园建筑模型照片近日走红网络，创作团队表示呢，希望能将作品放在圆明园内展出，让各个年龄段的人都能感受到中国的艺术文化。山水自然保护中心昨日称，通过多年来对三江源地区的雪豹监测，目前初步估计数量在1000只以上，是全球雪豹连片分布最为集中的地区。国家卫计委主任李斌回应看病难等问题，称将扩大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范围，对贫困人口实现全覆盖，不让健康问题成为民众奔小康的拦路虎。民政部部长黄树贤在记者会上表示，全国农村低保标准低于国家扶持标准的县，从2015年底的1521个减少为当前的72个。 开始总是分分钟都妙不可言，谁都以为热情它永不会减，除了激情褪去后的那一点厌倦。也许像谁说过的贪得无厌，活该赢了谁说过的不知检点，总之那几年感情赢了理性那一面。感情说穿了，一人挣脱的，一人去捡。男人大可不必百口莫辩，女人实在无需楚楚可怜。总之那几年，你们两个没有缘。阴天， 开灯的房间，当所有思绪都一点一点沉淀，爱情究竟是精神鸦片，还是是寂寞的无聊消遣？香烟映着一滩光圈，和他的照片就摆在手边，傻傻两个人笑得多甜，傻傻两个人笑得多甜。 听到来自于莫文蔚的《阴天》这首歌呢，可以说是莫文蔚整个音乐生涯最具有代表性的经典歌曲。下面一首歌来自于《领悟》，这首歌是李宗盛花了2年的时间写给辛晓琪的作品。辛晓琪呢，与其相恋11年的男友结婚后又分手，正遭遇人生中最为挣扎的时期。 MV 拍摄间呢，辛晓琪甚至难以自禁，边唱边哭。最初呢，李宗盛曾对辛晓琪说，抱歉，这首歌可能不会红。辛晓琪在哼唱完谱后表示，没关系，我唱好就行。然而这首歌一不小心就唱了20多年，甚至传唱至今，成为经典。听到这首歌来自于辛晓琪的《领悟》。 我以为我会报复，但是我没有。当我看到我深爱过的男人竟然像孩子一样无助，这何尝不是一种领悟，让你把自己看清楚。本来是奢侈的幸福，可惜你从来不在乎。一段感情就此结束，一颗心眼看要荒芜。我们的爱若是错误，愿你我没有白白受苦。若曾真心真意付出，就应该满足。啊，多么痛的领悟，你曾是我的全部，只是我回首来时路的付出，就应该满足。

风在我右肩，月亮在另外一边，黑夜白天，我不想被困在里面。 黑呀黑呀黑呀 黑呀，一个人悠哉的很呐，关不住的心，想到哪儿就去哪，感觉软又自尊，好的坏的，有了爱就不怕陌生。天在高，我的快乐至上。 哦嘿呀，哦嘿呀， 只要开心就好。 哦嘿呀，哦嘿呀，哦。 风多大声，藏不住我的琴声。经过的城都有温暖我冰冷的好人。天在高，我的快乐至上。 哦嘿呀，哦嘿呀， 只要幸福就好。 哦嘿呀，哦嘿呀，哦。 爱多大声，有情人。寻找心中最想的人， 终于轮我上场， 说话唱你个红。